我想用 一首歌的时间给你答案。 我不是为了来告诉你答案，我想帮助你倾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很重要。 不敢想你，害怕思念会变成回忆。 给你清澈答案和最独特的夜晚，欢迎来到夜色开场白。 就这样在一起，快乐遗憾都是相遇在星光。 这段音乐开头好像不太适合中午的这个时间，但是我还是很想说，你好，我是楚笑，很高兴再一次的遇见你。我说这句话一字一句非常的认真，不仅是因为它是一句对于新朋友的问候，对于老朋友的致谢，是我们节目的开场语，而且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这个主题，很高兴再一次遇见你。无论你现在是在车上拿着手机听着喜马拉雅，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听到这个节目，我想告诉你，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看到的这个画面，来自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楚笑，今天和我坐在一起的呢还有3个接下来我要介绍你认识的特别的嘉宾，特别的人。 不过呢，在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开头看到的那个片头，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特别，刚刚你看到的片子呢是在1月4号，也就是下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将要推出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它的名字呢叫做夜色开场白。那这是我在离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年之后，在北京台呢新开的一档全新的可视化的一档夜间的读书情感类的节目。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知道这个暗号了，所以允许我在这里在今天这个特别节目中呢对大家对即将要上映的这部电影，这个节目，这个我一个人导演，但是要大家全部都来参加当演员、场控和声音的这部我们共同完成的电影做一个介绍。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叫做《夜色开场白》，很多关注我公众号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在公众号中呢有一个专栏叫做《那些打开夜色的故事》，全部都是我自己写的。它的名字呢虽然叫做夜色开场白，而我们第一季度的节目一共有12期，但是呢我想把它定义为是12个明天，因为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一天中啊你如何度过你的最后的一个小时，决定了你第二天如何度过。每周五的晚上是你一周的最后，这一周的最后你如何度过，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2天你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在这2天中，你的思考、你的安排、你的状态又决定了接下来的一周你将会怎样度过。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人生就这样慢慢的走。所以我希望这12个夜晚能够是12个明天，希望夜色开场白能够给你非常清澈独特的听觉体验。你在前面看到的那个片头是我一个人去瑞士旅行的时候用我面前的这部 iPhone 手机全部一个人拍摄的，回来之后呢也是用手机剪辑的，所以画面的清晰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比起来可以说是班门弄斧了。但是在这部小小的4分多钟的片子中融合了我对于这个节目全部的想象和感受，你也可以看到我走过的足迹。我希望用这样的一种真诚的真实的开头来为每一个夜色打开序幕。我也可以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些夜色开场白的主题，比如说呢我们会有一期主题叫做热水里的橘子瓣，你吃过吗？孤独是种大自在。又比如有一期节目的主题会叫做寻找你内心深处的芳香，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你实现你的新年愿望，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期节目的主题，届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那么说到这里就要介绍如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楚笑 CNR， 是的，还是原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楚笑中文的一个小杠加上2018，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群的管理员的微信号，加他让他拉你进群，就像现在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参与到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节目的互动中来。如果你还想获得节目的更多的消息呢，你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楚笑 CNR。 而现在如果你想要以最直观的方式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话呢，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呢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直播间，而关爱青年计划呢是我们982直播间的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点进来，底下最中间的按钮上应该有观看直播4个字，点进来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和您进行一个最最直接的交流了。这个节目呢有3个片段，第一个片段叫做今夜封面，是我自己写的故事。第二个部分呢叫做白夜书简，我只会精选我认为最最值得读的文章，兼具生活读书心知和深度来分享给你。第三个片段呢叫做星夜来信，所以也欢迎大家把你所遇到的困惑问题任何想到的写信给我。 那么信箱呢是在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可以具体的向他询问，因为太长我就在这里不向大家做这么详细的介绍了。好了，以上呢是夜色开场白的序幕，今天呢可以算是我们夜色开场白之前的一期先导性的特别的节目。好，我们要来讲的是一部在1月11号即将要上映的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我觉得很荣幸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请到我们电影的几位主创。而我们要围绕着电影去生发所谈的一个话题呢，不仅仅是电影这么简单，这也是我们这一个小时所互动的主题。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叫做不爱了，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手？不爱了，你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手呢？期待着在我手机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在我们的群里看到你的消息，你的回答。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和我们的主创深度交流和直接交流的一个机会。那么在进入到我们正式的电影的访谈环节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特别的设置和安排，就是我会向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三位主创提三个跟爱情相关的问题，但是他们目前不知道究竟谁会被问到哪一个问题。我希望这个问题不是作为电影官方的回答，而是作为他们个人的观点和思考。那么同时我也期待着能够看到你的消息，听到你的回应。 就会来到这个年纪， 在我左手边呢，你看到的这些其实是一棵很大的树的树根，这棵树非常的巨大，但是在死去的树根上面，新的生命已经出现了。 但我相信无论年龄，青春是用来 多久没有和大地亲密接触了？ 青春是用来闪光的。 Tu es prête, hein? Alors, on y va. Moi, j'aurai bientôt 30 ans. C'est déjà un âge un peu vieux pour les femmes chinoises. Mais pour moi, la jeunesse, c'est une situation mentale.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可视化的广播节目，它的名字呢叫做夜色开场白。不过今天我们的时间比较特别啊，夜色开场白呢是在从一月四号开始，每个周五晚上的十点钟之前的一个小时，也就是九点到十点，不会太晚也不会太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一部一月十一号就要上映的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做很高兴遇见你。我们先来看几张电影中的剧照吧。我记得我在昨天啊给我的一个朋友看这些剧照的时候，他发出了特别赞叹的声音，他说这里面的画面啊就像是明信片一样的美好，值得欣赏。确实是，尤其大家看这一张啊，非常的开阔，一片看到望不到边界的绿，因为这个绿色的边界和最后远处的蓝色的大海融为一体，让人产生很多无尽的遐想。中间的公路上，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就好像把你带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所以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但是我已经非常非常的期待了。而我更期待的是接下来我们在直播间要进行的这一场对话，因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兼编剧李杰，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万鹏，还有我们影片中也可以算是一个神秘嘉宾吧，马上就要给大家揭晓了，我们影片中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林路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一个小时互动的话题。我们这一个小时互动的话题呢是，不爱了你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手。为什么会开启这个话题呢？其实跟这个电影的一个故事和线索有关。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与其让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啊，而且我还把握不好这个剧透的尺度，不如让我们的导演和编剧李杰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好不好？ 首先我想跟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很高兴遇见你这部电影的导演李杰，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好红啊，特别有新年的气氛。我想把这个简单给我们介绍的任务交给你，介绍故事的任务交给你，因为我很害怕我会忍不住要告诉大家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对，可能有些部分不方便在目前这个阶段跟大家揭晓。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澳大利亚拍摄的，这个电影全程是在澳洲，所以它讲述的是一个博士生，一个物理学的博士生，因为陪着女朋友一起到澳洲去留学，然后因为女朋友跟他分居两地，然后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在影片的一开始，女朋友就向他提出了分手，但是我们的这位博士生想不通为什么会遇到这样情况，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已经谈了五年，然后又是他的初恋，所以呢他就想要说，我不管怎样一定要到女朋友所在的城市去挽回他的心。影片就是从这样一个契机开始的。那他讲述的是一段五天在路上的公路旅程，那在路上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和他一起同行，两个人通过五天的相处，他慢慢地打开了自己的心结，然后也在旅途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和事。我们的男主角得到了感情上的成长。至于影片的结尾，他有没有到达女朋友的城市所在地，有没有见到他，我们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悬念，等待观众们去影院自己去了解。 好啊，我们等到一月十一号，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到影院去 知晓到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在这里提前说就不好玩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会再为大家带来这部影片背后的很多的独家的故事。而且就像在一开始我跟大家介绍的那样，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吧，安排三个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三个问题我会问向哪一位啊，你也会听到他们本人的回答。那这三个问题呢，我可以先预先告诉大家，让大家准备一下。那问题一是，你是否会原谅出轨？问题二是，一见不钟情的能够地久天长吗？问题第三，你认为青春的时候不做什么事情一定会后悔？那我现在先不能告诉你们我会问你们哪个问题啊，但是你们可以先默默地准备一下。同时呢，我也向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进来的另外的两位嘉宾。坐在李杰的右手边的是我们整个这部电影的幕后操手啊，大家都喊他老万还是万总。万总跟我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鹏，是很高兴遇见你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另外呢，在我的左手边呢是我们这部电影中的非常优秀的一位男演员，而且最近呢他也是因为一部电影《海王》非常的为大家所关注，就是我们的陆迪。陆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可以看到画面就在你正前方，在那边。 大家好，我是林陆迪。 陆迪，而且今天陆迪呢，来的时候就很不寻常啊，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交通工具。我想待会儿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镜头拿过去跟大家看一眼啊，这个交通工具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非常符合他的气质和运动细胞的，可以在地上滑的滑板，是吧？滑着板进的我们直播间，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应该也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期待。那么，在我们进入到正式的问题环节之前呢，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的互动方式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同时我在下半阶段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彼此的选择了对方？导演选择写这个故事，制片人选择支持他，而演员呢选择参与进来担任这个角色。那我们这个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呢，也会正式的跟大家做一个揭晓，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夜色开场白。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所有的日子都来 永恒自远方， 路上春诵读经典名作，传播时代强音。12月31日22点，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邀您一起用诵读致敬新时代，唱响祖国颂歌。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 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这一听，雨滴敲击屋檐的声音，撞进空气的声音，轻吻大地的声音，大地的声音，声音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在心里柔肠百转的想念一个人，山长水远的拨通他的电话，只说一句 啊，没有事，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夜色开场白，北京上空知性温柔的声音，给你的心一个清澈的去处。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我是楚笑，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夜色开场白的试播，我是主持人楚笑，非常高兴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在我们的直播的画面上看到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部电影，同时呢也是一个话题，这部电影的名字呢是很高兴遇见你，也是今天我想对大家说的话。电影上映的时间呢是1月11号，我已经看到有我们的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啊，有一位朋友说特地选的1月11号，是不是有一种被虐的感觉啊？希望大家可以和合适的人、对的人去看这部电影，说不定在这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回忆和留念了。时间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恰恰是人赋予了它意义，而恰恰是事情的结果会影响到你看它的方式。这是我的观点，和你分享。看到群里有一位朋友，曾经的年少啊，他说错误的时候认识对的人，不知道剧情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从我现在听的感觉向来，好像不是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哎，或许是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呢。因为像刚刚我们也请导演和编剧李杰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男孩子的女朋友跟他提出了分手，可能这就不是一个相对来说对的时间。而在5天的一个公路上的奔驰也好，认识这么多的人也好，我觉得是好像仿佛是上天给予的一个对的时间。所以与其说是在错误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我觉得与其说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也不为过啊。那究竟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是把悬念留给大家。1月11号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影片关注到这部电影很高兴遇见你。 那我们也为这个时候进场的观众们和听众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很高兴遇见你的导演兼编剧李杰。李杰呢是80后新锐女导演，其实跟我毕业于同一所学校，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但是呢，我的这位师姐后来投身了她非常热爱的电影事业，而且在今天取得了这么不错的成果，我真的是衷心的为她高兴。李杰后来是到美国的俄亥俄大学修了电影制作硕士的导演方向，然后毕业，曾经凭借电影《小镇两天》入围雅典国际电影节和提名旧金山亚洲微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和最受欢迎的影片。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过来看一看。在李杰的右手边正襟危坐的是我们整个片子的幕后黑手啊，万鹏。万鹏呢，曾经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的 Temple University 攻读电影制作硕士，毕业之后曾经留校任电影系讲师，后来呢和好莱坞的著名编剧 Mark Rosenthal， 大家可能知道几部电影啊，我提一下他的作品，像《魔法师的学徒》跟还有《蒙娜丽莎的微笑》，都是这位著名的编剧所做的。那么我们的万鹏呢，也是和这位著名编剧共同去开发影视项目。他的短片作品《我的感恩节》曾经获得捷克的影展，捷克 Winton 影展的第一名，美国费城宝石影展最佳剧情片。如果大家对漫画感兴趣的话呢，我还给大家透露一个额外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的万总万鹏呢，还是一位著名的啊，非著名的或者著名的，总之是非常有才华的漫画编剧。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部漫画作品，叫做《无觉食神》。无呢就是没有的那个无，觉呢就是感觉的觉，味觉的觉。这个漫画作品呢，我今天上午也看了一下，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电影，所以我就把这个作为一个信息提供给各位。而在我的左手边，我刚刚说啊，我们踩着滑板来的，同时也是我们影片中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就是林路迪。可能很多朋友在《海王》这部电影中已经认识他了。所以路迪，刚刚我们的李杰导演编剧在介绍故事的过程中好像并没有说明你是扮演什么角色的，你可以把这一点给我们剧透一下吗？ 我应该就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吧。 额外的惊喜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路上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一个人在人生这条路上走着走着蛮顺的，然后就突然间来了一个没有预期的一个因素，然后打乱了一切的计划。 那你是打乱了谁的计划呢？我在想象有很多种可能啊。 有很多种可能。 对，有很多种可能。对，有很多种可能啊。因为目前听到现在我们故事中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可能的男二号应该是把男一号的女友抢走的那个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陆迪扮演的并不是这个角色，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剧情到时候再给大家，让大家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去猜吧，陆迪是在什么时候突然作为一个额外的惊喜，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出现的。我们更多的故事留到影片播放当日去揭晓。那刚刚呢，在我们进入到后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介绍说，我这半时段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你们是怎么选择了对方，或者说怎么选择了进入到这部电影中来。我想先问一下李杰导演吧，你怎么想到写这个故事的？虽然这可能是一个你被问了很多遍的问题。 虽然被问了很多遍，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一次一次讲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作为我的第一部处女作，长篇处女作，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人生中间其实有很多人是值得纪念的，那可能跟他们遇见的这个契机非常的巧妙，非常奇妙，可能只是相处了短短的几天，但是也许他会对你的一生或者是对你的性格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影响。那这部电影其实就是想纪念这些在你生命里面出现过的你应该去珍视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主题啊， 让我想起我以前读过的一本书，说如果一个朋友跟你相识了，后来他因为种种原因你们分开了，但是他并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留下痕迹，那说明你们可能从来没有成为过朋友。 嗯， 好像和你刚刚说的这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处。 嗯， 那我问一下万总，万总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部片子的？你为什么喜欢它？ 最早应该是一五年的 时候，我们马上2019年了。 对，应该是因为我们片子是2016年初拍的嘛。 嗯， 最早是一五年的下半，哎，是中年中旬左右吧。对，因为这个是编剧也是导演本人嘛，所以就是李导拿着这个剧本，然后来拿过来，然后我们看的。对，就是说能不能一块来做这个项目。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剧本呢，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俩都是留美的嘛，在美国写剧本的格式跟中国编剧的格式其实不一样。 嗯，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格式。 能具体说说吗？什么样的格式？ 就是他的写作的格式，怎么样去分段，怎么样去他的对话怎么写的，然后他的更多动作和台词的描述，没有抽象性的这种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实战性的剧本，拿过来就能拍。 哦， 所以这样东西就我拿过来很亲切嘛。 嗯， 然后就很快就读完了， 气场很对路。 对对对对对，嗯，很快就读完了。然后读完 一天读完了吗？ 那肯定不用一天， 不用一天就读完了， 不用一天。对，然后就发现，因为之前也参与过其他青春电影的制作嘛，嗯，然后这个剧本本身就非常的文字就非常的细腻，然后呢，这个讲的故事呢，这个男主角他的人物的动机和他的行动线，就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讲这么一个非常执着、非常倔的这么一个人， 嗯， 这个性格呢，我非常喜欢，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关爱青年嘛，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这样一个信念，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性格特点，然后去要完成这件事儿，跨越这么远的一个路程，所以这个故事和这个人物就很吸引我。 嗯， 对。 那我再问一下陆迪，陆迪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故事这个本子的？ 啊，其实是在李导。 好，我感觉总觉得李导一人撑起整个天下，先是李导有了故事，然后李导完成了从零到一之后，就找来了万总，又找来了陆迪，找来了包括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男演员女演员啊，那么就是好，你继续说。 他是很伟大，因为 很伟大， 很厉害， 我感觉要给你一个自由女神的火炬。 刚才这个万鹏说他这个男主角他喜欢因为他执着，其实李杰他非常执着，我们之前就是朋友啊，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嗯， 啊，我们其实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他在我的家乡和我拍了一个短片。 你家乡是哪里？ 是福建。 福建啊， 嗯，这是我的老家。然后那时候他叫我去福建拍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说啊，这是梦想成真。但是好像我在工作每一天现在都是梦想成真，因为做演员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嗯， 那么之前我们就交上了，有这个友情。然后他在啊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刚好我小时候也是去了澳洲， 嗯， 所以我也是做了背包客做了2年，所以呵呵这一切都对我来说是蛮亲切的。 嗯， 反而我觉得这个男主角和我们这个主角的演员呢，郑辉林郑辉，他的这个反差蛮大的，但是对我来说呢，哦，还是 本色出演的， 嗯，蛮有意思的，对，是我的一面吧。 嗯，是你的一面，和你在海王中的表现可能相比来说，海王是一个这肯定不是本色出演了。嗯， 这个是本色相反的出演吧。 本色相反挺好的呀， 嗯，头发的颜色本色，眼睛的颜色都是。 对，头发的颜色。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小的， 在电影海王里面我配演的角色是木克，他大概要花4个小时吧，在化妆间，也是很难以想到那么难看的人也要花4个小时在化妆间化妆，这也是学习了。其实你难看的话也可以蛮开心的。参与这种大成本的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其中的一个好处吧，他们有充分的时间给你准备这个角色，大概2个月的时间自己训练呀，学的这些耍刀耍剑 然后和演员怎么配合啊，排戏，这个真是一个在科技的巅峰里面拍出来的电影，因为他们有很多用的这些器材呢是在其他电影里面没有用过的，是专门给《海王》这部戏准备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用它。大家在好莱坞或者在中国都是想拍一些好故事，想分享给大家。我常说电影是一个魔术，就是需要这就是缺这一点点的奇迹呢，才可以造出一个可以感动观众的一个作品。 我想在这句话这停住，电影是一个魔术，它需要这样一点点的奇迹才能够造出一个能够感染到观众的作品。所以我首先我认为能够创作电影的人是很幸运的，这一直是我的梦想啊，就是能够把你内心的情感通过这样一种诗意的方式来表达给大家。但是我现在要出其不意的先抛出第一个问题了，真心话大冒险环节 来了。 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呢，是一个男孩子被他的女朋友分手，虽然分手的原因我们还不得知，而且因为他们也只是男女朋友关系，可能说不说出轨这也倒不一定。但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在爱情中你能够原谅出轨吗？我希望你可以用一分钟以内的时间来直接的表达你的观点，你的想法。我这个问题问李杰吧。谁让你是我师姐呢？ 好吧， 承让了。 好，我争取。 我们帮忙。 对对对，我希望在座的两位男士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特别是万鹏。 如果我要说到什么，我要说到什么不正确的话， 我们就把这轱辘掐了。 对对对。我觉得第一个想要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是。我不喜欢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不管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这都不是一个聪明且成熟的做法，这是我的首要的观点。那其次，如果说我们谈到说出轨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被原谅，我觉得这个要看人。我说的这个看人其实不是说看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被出轨的那一方的话，那你要去衡量对方这个人值不值得被原谅。因为你面对不同的人，你在经历不同的恋爱，你对他的评价是全方位的，只有你自己最了解这个人在你心里面有多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要你自己去衡量这个人和上一个人和下一个人他的区别是什么，你有多离不开这个人。 嗯，可能我们在决定要不要原谅的时候还没有下一个人。 未来的某一个人。 对，未来的某一个人。 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考量你们感情的坚固程度，也是最能够彼此照见内心的时刻。我非常欣赏你的回答，非常欣赏。我也认为这个问题抛给你回答是非常合适的。 好吧。 那我 算是完成这个任务了。 好，那我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问万总吧，这个问题呢不难啊。 在想着哪个问题？有两个问题。 没有，我忧心的看了一眼陆迪，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给他分配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回答的好回答的问题。我问万总这个问题吧。 我看得不聪明吗？我需要一个简单一点。 不是，你看着比较忠厚。我问一下万。我问万总吧。万总，你认为啊？一见不钟情的能够地久天长吗？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直接回答吗？一见不钟情可以地久天长。我觉得这个东西一见钟情吧，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外表吧，或者一个什么样，但人的优点或者说你爱上一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不只是外表嘛。对吧，地久天长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核心还是你如果爱上一个人，你爱上他肯定是他的全部嘛，不只是外表，但是那些其实很多东西是需要逐渐的去看到的嘛，对吧？所以 是需要地久天长中去看到能不能地久天长的。 对对，是就很你不可能说第一秒就发现一个人的全部嘛，对吧？人你要用自己的 不光是眼睛，对吧？还要用你的心，用你的大脑去感知另一个人。 嗯， 对，因为毕竟是另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他是跟你是不一样的嘛。 嗯， 对，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啊？就是如果说一段感情它最终地久天长了，能够有一个一见钟情的开头，当然是很好的、很完美的、很值得回忆和纪念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它也不一定会成为影响这个感情能否持久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对，因为你像很多像比如我们拍电影，很多情节欢喜冤家，对吧？第一面见都互相讨厌嘛，这个是为什么后面他们会在一起，对吧？ 我和你是一见钟情。 那你们能地久天长吗？这个就交给时间来看待了。其实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影片中关于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啊。你说男主角是为了他的女友一起到澳洲来留学，可能跟他的女友一开始是一见钟情，那后来在旅途中他可能会发现能够令他一见钟情的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想法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并不是道德原则规定那么简单的。这是我想问第二个问题的主要用意。陆迪已经知道自己要问第三个问题。 我忘了，其实我真的不是太聪明，因为那么快就忘了。我有一个金鱼的记忆。 我提醒你一下，第三个问题是，也比较符合你现在的年龄阶段啊。嗯，你觉得青春的时候，不做什么事情一定会后悔？ 那给我一点时间，我先补充一下，我对刚才两个问题的一个观点 啊，原来你是全能选手， 都想回答。 一呢，我不同意这个李杰李导的观点 啊， 我觉得出轨的话，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真的判断是出轨的话，你定义出轨就是他背叛了你，那这个不能原谅的， 嗯， 是没办法原谅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判断了他是背叛了你自己的信任，这个是一个关系的基本，所以没有办法原谅。然后第二个呢，一见钟情我觉得可以，我同意，因为我的眼睛不是太好，所以可以看第二次。那这个最后你的问题我又忘了。 最后我的问题，我要问最后问的问题是，你认为青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一定不能错过？ 啊，那我认为青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能错过。 什么事情都不能错过？ 什么事情都不能错过？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就是如果万一有一件事情啊，我想起来要去做，但是另外一边呢，我也觉得啊，我有点不敢做，或者可能不应该去做，然后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面，就是说我。啊，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啊，就是大冒险一样。 嗯， 你一定要去做它，因为如果你不做的话，才会后悔。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不能错过。 嗯，让我想起我很久以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吧，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期节目中就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说你通常会为什么样的事情后悔？后来就发现，大多数人是为没做什么而后悔，而不是为做过什么而后悔。 对，你做过的事情你一定不会后悔，因为你一定学到什么东西。然后我是特别喜欢做我做的特别差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你学的更多。 那我推荐你可以去尝试背诵一下3.14159，因为你刚刚说你记忆力差嘛。 啊，是派是吗？ 对，你可以挑战一下你觉得困难的事情。 啊，这个可以算出来的。 是的，我很满意你们的回答啊，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回答有什么样的哦。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叫做小花，他说陆迪的回答非常自然。我觉得你们三个人的回答都非常自然，非常坦诚，谢谢你们的诚意相待。嗯，那我们再说回到这部电影，你们三个人无论是写作的人，还是包括去表演的人，还是包括在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为之打动而参与进来的万总，你们对这一部电影中最满意的一个片段、最精彩的、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是什么？从万总开始吧，好吗？ 最喜欢的，其实我喜特别多啊，我。 对啊，所以我说最让你挑一个。 我挑一个，行，我挑一个，他们俩肯定不会说了吧？就是之前也没人说过。对，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小片段，是一开场的时候， 嗯， 发生了一个事故。在悉尼大学拍摄了，这个事故呢是一个激光扫射到悉尼大学的一个 雕塑的一个石雕的一个人像，把人像的脑袋给切掉了。 嗯， 当时我在想，这东西我们怎么拍啊？我们在海外，我们还要把悉尼大学的一个文物给搞坏。 确实切掉了吗？ 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美术啊、视效啊各种手段吧，技术手段， 嗯， 去完成了。然后最后片子呈现的效果其实非常好， 非常好， 对，非常好，哦。 就还好我们没有破坏掉悉尼大学的一个百年的文物， 不然今天坐在这里跟我们聊， 我们都进去了， 对对，你们都进去了。这个片子的片程可能要等到2020年1月11号了，对吧？啊，正好三个人，你看多配一。是吧，三个人都进去了。也请大家到时候留意一下我们开头的这个雕像啊，检验一下看这个效果做的逼不逼真啊。来，李杰。 我分享一个我反复看素材的时候最被打动的一个段落吧。 嗯， 就是因为陆迪的角色加入之后呢，三个人是我可以讲的是，陆迪带他们去了一些相当危险的场所，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人物， 嗯， 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威胁。那在第二天早上呢，我们的男主演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决定，然后向他提出挑战。嗯，有这样的一场戏，是三个人在停车场，然后发生了一个争吵，这样的一场戏。 哦， 那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下子能看出三个人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性格，把所有的矛盾冲突集中在一场戏里面爆发。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卢迪是这样的一个外形身材，然后我们的男主演呢，他演的角色是一个博士生，就看上去是文文弱弱， 文武的对抗是吧？ 对，所以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对抗其实是非常有戏的。而且我觉得那场戏就是拍的整个的状态，不管是演员的状态还是我们镜头的运镜也好，我们当时因为那天刚好下了小雨，那个淅淅沥沥的那个小雨的那个氛围营造的氛围都给这场戏加分。 嗯，好，第二个期待的点，陆迪你来收尾吧，简明扼要。 好，那我来收尾吧。其实我看了我们的成片之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最后给我们女主的那个镜头，因为我们的女主真的她的眼神很可爱，然后这个镜头呢给她充分的时间来用她的眼睛来表达她心里面感受的东西。啊，那其实真的半分说的对太多了。我现在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儿， 另外一个不行，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 那你们得去看了。 嗯，我们得去看，我们会留意女主的表情，会留意这个冲突的环节。那同时，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呢，也可以关注屏幕上扫码入群啊。我们的几位主创都在群里，所以我们的节目稍后还并没有停下，他们会和大家继续做一个直接的交流，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的这期夜色开场白到这儿可能要先跟你说再见了，具体的信息我们也会在微信群里公布。谢谢你的关注，我是楚笑，下次再见。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00。